回想故乡叮咛，心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。当家门再开启时，这世界变得温暖。 不管不顾不恨不说也

沧桑，模样看起来。

你相见无望。繁华落幕，离人难敢诉衷肠。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。今夜太漫长，尽量孤洋洋，今人比枯叶瘦。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尽量孤洋洋，今人比枯叶瘦。 被父母遗弃的孩子，谁来救救 是我栖息的天堂，无力天梯之长，无畏点亮希望。我不是眼中瞎子，我不是喉中月刺，我只是一个被收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。谁来救救我啊，谁来救救我。 很简洁，根本没人能信。